偶尔会过头，是紧拥抱过的双手，还留着温柔。 沉重，说完了。

是命，认定我当作你的一半。我看着时光转，心境再不同样，谁会想今天我竟失望。现代的爱教我看透人容易淡忘，相恋变样，别想了同床。